你个人出到大力咧，其实系着数好多噶嘛。 咁、哦、当然佢而家仲有啲咧，即系你后来玩咗士多架之后，咪知道佢啲譬如躝箍啊，即系用啲阴力去躝箍。咩叫躝箍啊？ 知唔知咩？ 即系躝箍，即系咧，你如果你嘅棋系好近个箍边咧，你其实系啱啱咧要好阴力咁打落去个角落头嗰度。即係嗰個棋同埋個邊嗰條罅位，你先至陰力，佢就可以推到埋去個窿嗰度啦。呢、這個叫為之陰力啦。你打士多架就知啦。即係你撲落去唔得嘅。 唔係陰力，我哋借咩躝箍啫？ 躝 箍可唔可以？ 你問傅家俊啦、啊。躝箍係尖東桌球室草叢。 佢英文係咩啊 ？Along the cool。 哦、 ，Along the cushion 就為之躝箍啦。 哇！真 系，系咪啊？躝啊，即系躝斯吉路嗰个躝啊，你明唔明啊？ 即系第一次听， 搞错啊！识得躝箍嘅听众，唔该举一举手一间。阿一哥，你出个铺。 呢、這个我真系唔识。 系啊，你问阿 Marco 啊。 你觉得阿汪阿姐识唔识啊？ 哦， 呢个你要提、啊。 系咪一间我哋去咗首歌先啦？ 听、 首歌先。我哋今日出咗一个铺，就叫做。阿姐何年齐开波嘅系啦，咁点解会关阿 Lisa 姐事咧？我一阵讲讲啦，大家可以上去我哋手下留情啦，铿铿近嘅专业嗰度咧，及下2023年度嘅汪明荃美卡又推出咗啦， 系明荃之友会啊， 多谢晒。 Please, could we stop for a second?这感觉真甜，等会过的时间， 卫兰嘅新歌啊，歌名叫做 叫我哋系咪？ 系啊， 喂，我真系冇记错啊， 系 我哋嚟到

就是、不是一般咧香港嘅流行音樂品種嚟，咁嗰啲就係、是、啦，就係、是、誒、欸、香港嘅樂迷覺得咧啊唔得意喎，原來內地嘅係咁噶，即係開始逐步地咁樣咧，就係、是、去接受呢一個內地嘅歌手同埋音樂。 嗯，有冇印象有啲咩係由即係譬如 推出嚟 帶咗落嚟香港，令到大家都開始認識嘅咧？ 我相信韓紅係其中嘅一個啦、嗯，跟住就頭先講啦，吉祥三寶係啦，跟住 老鼠愛大米係咪噶？ 老鼠愛大米其實 網上 面紅線， 網上嘅， 只不過我哋又再推一把咯。 係， 跟住咧啊，仲有一扎嘅喎，我又而家又唔記得咗。但係好多時咧係紅歌，未必紅到人。 嗯， 就係啲歌咧會突然之間咧，嗰段時間會好受歡迎咯。 嗯， 同埋因為確實要推內地嗰個年代要推內地嘅歌咧，唔係咁易。 我覺得好難啊！即係大家 而家都係 係啊，唔知點解。 係喎，而家易好多。而家其實調翻轉啦。而家你知內地嘅娛樂圈 係 勁過香港好多噶嘛？而家好多時我哋都係睇翻內地嘅綜藝節目。 哦， 同埋因為內地綜藝節目嗰啲。第一个资源劲啦、 啊、 钱又多啦卡斯咁劲咪咯。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永远不改变不管路有多么远一定会让它实现我会轻轻在你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 各封各封做了几年了记不记得 我是由下周时段跟住呢跟住好似是要过普通话台了、 哦。 所以我就是说喂我下周做不到了大佬、 嗯。 跟住就搬到去黄昏的时段。咁总之我最后开咪的时候呢就都是各封各封了。但那个时候应该是在不知道晚上七点到八点钟播。 哦。 是啦。我只是记得我最后一个星期做节目呢就是找返一些对我来讲啦比较倾到计的一些歌手。 嗯。 就是做一个的 roundup 咯。 哦因为你都知道你差不多。 我知道啦， 结业啦， 系啦，最后一个礼拜，因为嗰阵时已经开始好多嗰啲行政上面嘅嘢，根本做唔到节目噶啦。咁、 嗯、 就我净系最后一集咧，就揾翻我第一个访问嘉宾张学友。 哦， 咁就 round up 咗啦。 系， 哇，呢、這个不得了啦， 完 美的句 号。哦，唔系、哦，我都同阿学友讲话，其实我冇嘢问你噶啦，因为 已经已经太了解 了，访问咗90万次啦。不过因为作为最后一个访问嘅时候，我觉得咧，因为佢系我第一个做嘅访问。 嗯。 嗰陣時我係揸住部嗰啲爛鬼錄音機咧，係出去唔知道做佢嘅一個演唱會、 嗯、 記者會嘅訪問，咁就做完之後咧，我先發現咧係冇錄到音㗎。係 你緊張得滯，定係你唔識嗰個錄音機嘅運作？ 跟住好樣衰咁樣咧，就同佢講啦，同唱片公司講啦，可唔可以再錄過啊？係啦，咁結果又真係再錄過。咁呢個就成為咗我咧第一個嘅人生嘅第一個嘅歌手訪問。咁所以作為咧我節目即係做節目啦，最後嘅一次咧，我就同佢講喂。不如揾翻你啦，跟住佢又一口答應咗、 嗯， 即係嗰陣時佢應該冇乜點， 係唔 active 啦嘛， 非常唔 active 啦，又冇演唱會啊，跟住佢唔該嚟咯咁樣，跟住就、嗯、就佢係最後一個咯、 哦，真係好啊， 真係好、 啊，郭峰話 學友係好，唔係學友，我係其中一個而家仲會過時過節啦，佢生日啦 ，message 嘅 係 阿郭峰話做咗九千幾次，手下留情做咗幾多次學友訪問 零，阿、啊、郭峰話 唔關事、啊。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是安全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鄭國少。近一年幾集，蕭叔同大家講過一啲咧，係來自人名嘅作家名啦、思想家名啦、哲學家名啦嘅一啲形容詞。今日我哋講嘅呢一個形容詞咧，亦都係好常見嘅，但係咧佢係固然一個作家啦，但係佢係主要係一個生物學家、一個科學家。佢叫做 Charles Darwin， 大家都識嘅達爾文。佢為英文帶嚟嘅形容詞咧就係 Darwinian。Charles Darwin 嘅大作就係 The Origin of Species 啦，物種嘅起源啦，裡面講嘅所謂物競天擇嘅理論 Natural Selection。通常咧，我哋唔係生物學背景嘅人咧，用到 Darwinian 呢個字咧，都係好簡單地嘅意思咧，就係咧一啲東西係如果你渣渣地咧，就好容易俾人淘汰，只係咧留翻啲最勁嘅東西咁樣。咁我哋就會用到呢個字啦。俾個例子大家，譬如 Boris Johnson 英國嘅前兩任嘅首相咧，佢喺辭職嘅時候佢就話啦。No one is remotely indispensable. 呢个世界呢或者在我们这个党里面呢没有人呢是不可取代的。And a brilliant and Darwinian system will produce another leader. 我们这个很好而且是很有这个达尔文式的制度 ,Darwinian system will produce another leader, 就会为我们带来另一个领袖。咁当然佢意思就係渣嘅人自然就会被淘汰个意思啦。咁亦都係啦。咁样用呢啲咁嘅字呢就可能有时呢会悭咗好多口水。好，今日讲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少叔叔。 有请2023年度手下留情首位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国峰。 咁好啦，跳咗落去呢个管理层嘅工作。你首先你适唔适应 㗎？咩叫适唔适应？ 即係适唔适应到 應、啊、我其实啱做幕后嘅管理层多过做幕前。 你唔觉得我哋呢啲人好麻烦嘅咩？ 因为可能自从训练咗母女嘅性格。 哦，系、哦、喎、哦，你对人记者又搞得掂， 你都明白。就算如果喺同事之间你哋听到对我嘅睇法，通常佢好少会话我好难相处。 系啊，个个都话国峰好好人，又真系。 所以当然要扮嘅啦，我。咁所以你话对我嚟讲，由呢个幕前，第一，因为我唔系好恨做幕前嘅。 嗯嗯。 而家有時可能有啲人都會問我會唔會好恨啊？ 快開咪冇 唔掛， 真係唔掛唔掛。哦，我記得我都有問過佢嘅、嗯，其實 我而家唯一咧，如果你話哦 OK， 當真係仲有興趣做節目啦，即係我係彌補翻我以前咧嘅嗰啲所謂嘅未去到遺憾嘅，係一啲唔好意思啦，就話、是、哦。以前咧，因為我頭先都講咗啦，淨係掛住咧喺度講人哋嗰啲八八卦卦、是是非非啊。如果你話而家真係要當啊，唔係我冇乜興趣，不過我話當啫。當要做節目嘅話咧，哦咁我唔介意咧，去不如介紹翻一啲我中意嘅歌曲，而佢背後嘅故仔係點樣？咁我覺得咧，起碼呢樣嘢咧，你當係 music education 又好，又或者推廣翻咧，又或者咧去支持翻咧，尤其咧係創作界，無論填詞人啦，呢一個作曲人啦，佢哋嘅一啲心血。 嗯， 咁我覺得呢樣嘢咧係 OK 嘅， 係一個 respect 嚟嘅。 係啦，咁因為以前我錯過咗嘛，以前淨係掛住喺度懟人呢樣嘢，咁呢樣嘢我就會仲會有啲多嘅興趣咯。所以初頭啲人成日覺得咧，你無端端咧做開節目，突然之間喺幕後喎，咁你咪好唔習慣或者咧好唔威啊？ 啊， 但我又冇。 即係你就你有冇呢種感覺嘅？ 我尤其你話唔好話呢個階段由幕前變幕後啦。就算我離開港台，因為離開港台咧，我一定係不斷提醒自己，人走茶涼係一個好正常嘅現象。 係、啊、 我覺得唔可以怨人。

達標啊，或者合格啊，或者係所謂表現優異，你會點樣去衡量㗎？即係點樣？因為我哋好少做管理層嘅工作，點為之做得好咧？ 咁咪咁你首先，如果你要管理一個台嘅時候，咁究竟個成個台嘅氣氛係點咧？即係你好容易睇得出。 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融唔融洽啊？大家係咪打成一片啊？ 係啊，依度一方面啦，另外節目嘅質素係點樣咧？如果簡單如一個台都管理唔掂嘅，經常咧啲同事又這樣那樣嘅投訴啊，跟住做節目又好唔開心啊。咁當然啦，歸根究底都要睇翻嗰個台嗰、那個 rating 嘅成績啊，各樣嘢噶啦。咁呢一啲我覺得係就係一個好好重要嘅指標咯。 嗯， 就係究竟嗰、那個。 但有陣時咧，我覺得即係 rating 係一件好難搞嘅事嚟啊。譬如啊，可能喺你心目中，咦，佢哋做得好好。 係。 但 rating 唔好， 系 即系当嗰个节目 咁呢个嗱就要一个 professional judgment 嘅。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咧，某一啲节目，因为我哋都会有一个嘅标准噶嘛，同埋我哋都会界定自己系一个咧好 professional 嘅听众噶嘛。咁、我哋会知道究竟咧边一啲节目系做到完全达标嘅，只系奈何可能系咪佢个 air time 唔啱咧？ 天时地利人和， 又或者佢会唔会系个品种上面咧，其实系冷门嘅。不過在我哋嘅所謂嘅提供嘅電台服務當中咧，其實係需要呢一種咧冷門嘅服務。咁冷門嘅服務，我冇可能 expect 咧佢 rating 好高。即係呢個咧就真係咧係要靠嗰個 management 啦。佢嗰個嘅所謂 professional judgment 係點啦？即係佢冇可能一把尺咧就可以度曬所有嘢，因為咁樣係 唔公平嘅， 係唔 fair 嘅。咁呢個就係所謂睇得出嗰個人所謂嘅 leadership 又好啊，佢嘅管理嘅能力咧，究竟係點樣咯？因為我始終可能我做過淨係一個機構，我好多時咧係要需要咧，喺某一啲嘅大型活動當中咧，同其他機構合作嘅時候咧，因為當我長時間喺一個機構咧，因為你會適應咗嗰種文化，又或者成日都覺得咧，哦嗰把尺咧。 整 個係咁噶啦，但係當你接觸咗咧，尤其係商業世界啊，或者其他部門嘅時候，你會發現咧，咦，唔係嘅喎。同埋尤其一個我覺得好重要嘅指標咧，就係其他機構咧點睇我哋啲同事咯，因為佢哋會應該比較客觀啲，亦都會比較用一個佢哋嘅標準去講翻啲 comment 俾我哋嘅時候咧，咁我某程度上可能都會參考翻咧嗰啲外邊嘅機構佢點睇呢啲同事咯。咁就会令到件事希望可以做得好啲囉。 咁你系一个点样嘅领袖呢？嗱，因为有好多款嘅，譬如应该或者每一个年代都唔同，譬如我哋头先都讲以前个年代可能真系会闹嘅。 铁碗啊， 譬如我哋以前都俾人闹过啦， 好似送插啊。 有啲呢就循循善诱嘅，有啲就同行嘅，即系落埋去陪你做嘅。你系边一款嘅领袖？ 我唔 prefer 闹嘅，因为闹第一我又好伤身，同埋我亦都唔鍾意闹嘅。我会 prefer 系好三口六面讲囉。你问我会唔会掩饰佢嘅缺点，我唔会。如果我睇到嗰个人嘅缺点嘅时候呢，我一定会只係好平心静气地搵一个可能比较舒服嘅环境之下呢，同佢摊开嚟讲，即係话俾佢听，喂咁。即係我唔係話刻意去批評佢啦，但係我都作為上司又好，或者作為管理層好，咪講俾佢聽，我睇到 observe 到咧，就係咁。咁你覺得可唔可以改先？因為有啲你知亦都遇過唔少嘅係賴呢樣賴嗰樣啊，賴地硬啊，因為咩懷才不遇啊，哔哩吧啦。你問我係咪好相信懷才不遇咧？我又唔係好相信嘅。我覺得總會，如果你有才嘅話咧，總會係有人識欣賞嘅。只係如果我要做一啲所謂嘅領導嘅時候，我希望啊，我唔知道我做唔做到啦。我係想 encouraging 鼓勵性。就是多过好家长式嘅谩骂性嘅。因为我自己都系接受嗰隻呢，就系可能屋企人呢管教好严啊，我觉得唔系好 work 嘅。即系嗰啲淨系靠闹跟住靠呢咩 this is an order 嗰啲啦 ,sorry, 我真系唔得㗎。因为对于我嚟讲你一定要讲理㗎嘛。如果唔系话你淨系每次都系讲 this is an order, 咁你又唔讲个理由喎，你除非讲埋个理由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咁我点明你究竟你想点啫？咁你咪要解释到俾人听嘅时候，系佢可以反驳，同埋我亦都好欢迎咧，佢咪拗咯。 大家交流嗰阵， 嗰个拗个过程当中，咁我又唔会拍台拍成，因为我冇乜点试过

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意惜双双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相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咦，阿一哥出咗事喎！ 唔係點解要揀呢首歌先？我哋解釋咗下。 嗱，點解要揀呢首歌？呢首歌其實劉偉恆揀嘅。唔係，呢首歌真係劉偉恆揀，但個歌手係我揀嘅。 合理合理合理。 係啦，因為 公道公道。 因為頭先講緊就係，哎呀，播咩歌咧？講介紹，我話咁啊，諗完一大輪之後。播姓蔡嘅歌手咯，假使有蔡麦。 系啊，喂，我哋咧，首先我诶睇下司徒师傅讲之前，我有位听众阿吴生啦，应该咁讲啊。第一咧，解答咗几个问题嘅， 系 就系猪钱系小腿肉。 哦。 第二咧，佢就话金笋系生食，红萝卜煲汤系同科嘅植物，飞水通常三几分钟就得，捞起冲水备用。煲汤啦，都系个半至两个钟。 啊，即系个兜水唔要噶啦。 唔要嘅，通常系啦。咁啊，跟住咧就。佢話煲湯都係煲個零兩個鐘啫喎，你冇入飛水飛啦， 仲幾多搞咩搞成個鐘咧？ 係有聽眾話飛水一個鐘係乜味都會冇曬喎。 唔怪之你嗰煲湯仲要話甜甜地啦。 我好似嗰日飲完之後係有啲肚痛嘅，第一次係有啲肚痛嘅。 出事出喺邊度咧？ 我唔知啊，你問翻我，我都唔知出咗啲咩事噶。總之搞咗成個鐘先開始煲，仲煲咗三四個鐘添。咁我以為越煲得耐越好飲啊嘛，好似老火嘅感覺嘛。但係明明嗰個電磁爐嘅嚟嘅啫嘛。 會唔會同電磁爐都有啲關係啊？ 哇！呢啲真係唔曉喎。 唔知啊，呢個就 係啲，但係冇理由。一粒钟 都冇嚟啦， 系有啲过分嘅，我承认，我绝对承认噶。 你嘥咗啲猪骨啦。 系啊，好啦，咁啊，至于即系街市嘅行情系点样样咧，我哋系可以再倾下。咁啊，听晚睇下老何咧讲一讲，睇唔知三环市嗰边啲卖 街市啊，嗰啲马剧系点样？ 好，拜 拜。